这是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那你觉得彼岸真的有花吗？ 你要先相信了才会有啊。 欢迎来到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今天要分享一本我非常喜欢的绘本，叫做《积木之家》。有一个老爷爷住在海上的奇怪房子里，原来这镇上的海水会慢慢的、慢慢的上升，海水上升之后，老爷爷的房子就会沉进海里，所以他得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新的房子。等到房子又沉进海里，老爷爷就要在上面再盖另一间新的房子。到最后，老爷爷的家就像好多好多堆在一起的积木。老爷爷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个房子里，因为老奶奶三年前过世了，下面的房子就像是个鱼池。老爷爷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掀起地板上的盖子，开始钓鱼。除了钓鱼，老爷爷在屋顶上养着会生蛋的母鸡，而且种了可以做成面包的小麦。如果需要其他东西，老爷爷就会跟经过他们家的船商购买。老爷爷会穿上老奶奶以前穿的围裙，自己煮饭来吃。老爷爷每天都很开心，他会跟住在附近的爷爷下棋，也会看他的孩子们从远方寄来的信。到了晚上，老爷爷会一边听着海浪的声音，一边进入梦乡。某一年的冬天，海水又上升了，房子的地板都浸在水里。哎呀呀，又得盖新的房子了。老爷爷看着老奶奶的照片，轻轻地说。于是，老爷爷开始盖起新的房子。以前住在这个镇上的人比现在多很多，但大家最后都会选择搬家，不再继续盖新的房子。然而，老爷爷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间房子。那一天，正在盖新房子的老爷爷不小心把事情搞砸了。 啊，我的工具！ 没错，老爷爷一不小心让锯子、铁锤掉进海里了。他们沉啊沉的，最后躺在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房子地板上。 哎呀呀，去捡一下吧！ 老爷爷换上潜水服，扑通！老爷爷潜进水里，工具掉在水下三楼的房子里。当老爷爷到了那间房子，突然啊的一声，想起一件事情。原来那是他和老奶奶一起住过的最后一个房子。还记得那时候是春天，老爷爷、老奶奶的孩子们围绕在老奶奶身边，在大家的守护下，老奶奶在这个房子里过世了。老奶奶过世的时候，老爷爷一直握着她的手。老爷爷继续潜进下面的房子，他每一次往下潜，都会想起当时住在那里的往事。住在这间房子的时候，镇上办了嘉年华会，老爷爷、老奶奶的孩子们带孙子回来，老奶奶为孙子们烤了好吃的派，每户人家都变成商店，游行的船只一边演奏音乐，一边聚集在一起。住在这间房子的时候，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大女儿成为别人的新娘。老奶奶穿戴整齐，新娘子也非常的漂亮。在这个房子里，老爷爷和老奶奶生了第一个小孩。那时候老奶奶还很年轻，她亲手帮小孩做衣服，而老爷爷则是帮小孩做了荡秋千。她一直往下潜，再往下潜，每个房子里都留着当时的回忆。最后，老爷爷终于回到最下面的房子。那间房子非常的小，那时候四周还没有被海水淹没，还是一片陆地。而老爷爷和老奶奶都还是小朋友，他们一起在这里长大。变成大人以后，他们决定结婚， 结婚之后，他们一起盖了这间小房子，成为夫妻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始在这里生活。在第一间房子上盖新的房子，在第二间房子上盖第三间房子，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房子，小猫不见的房子，举办嘉年华会的房子，全部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叠在一起的积木，而老爷爷一直住在这里。春天了，老爷爷的新房子也盖好了，一朵蒲公英开在墙角的裂缝中，老爷爷看着蒲公英开心地笑了。 谢谢宝妮姐姐，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床边故事了，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床边妈妈的角色。 我原本在听你说故事前，其实我自己有看过网络上关于这个故事的影片，但我这次再重复听一次，我觉得我好像又听到了不同的东西，像是那个海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海水的意义，我觉得海水很像时间。时间就这样子一直堆叠，一直累积，那一些记忆好像就浸泡在时间里面。 那你觉得老爷爷一直把房子往上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记忆就这样子一直被堆叠，堆叠起来。他都舍不得离开那一个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像老爷爷或者是我们，总是会被回忆羁绊、牵制着，然后我们舍不得离开。 对，而且我想到的是，他也没有办法住在那个海水里，所以他只能一直往上盖，就有点像是他必须被时间推着一直要往前走的感觉。 对，就是他必须要一直活在当下，然后一直前进。只是那一些他曾经经历的并没有消失，他只是在底下，他一直存在着。 不知道听众们就是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噔噔噔噔噔 噔噔，今天的主题是记忆。 其实记忆呢，是每个人都以为生的东西，我会这样觉得。 其实记忆其实是建构我们这个个体很重要很重要的组成，或者是养分。 对，但是记忆的反面其实就是遗忘嘛。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记得一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同时要遗忘一件事情也很难。 很难啊，像爷爷他当下可能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吧。然后刚好那个锤子这样掉下去，又重新把这一些记忆翻找出来。 那不知道对宝妮来说，你觉得记忆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记忆对我来说很像是养分。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养分？ 养分可能我会觉得比较正向一点的。但不管就是我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我现在说的话，我做的行为，然后我活在的这一个当下，它都是我记忆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很影响我怎么样看我自己，然后很影响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去面对我的未来。所以说我觉得不管当下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或者是我当下是开心还是难过，我都会觉得它是养分。 其实啊，我们就是追溯回原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我在听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老爷爷在往下潜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觉得是痛苦，但是他却也被那个感受拉着，就是他却被那个感受吸引着的感觉。 为什么朱迪会觉得是痛苦的呢？ 我会觉得关于老奶奶的记忆，对他来说，那些曾经快乐的记忆，也许也会造成他变相的痛苦。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宝妮你有没有听过，有个理论叫做风中定律，高峰的峰，然后终点的终，虽然英文叫做 peak and rolls。 其实它就是说啊，我们的记忆是由两个东西决定的，两个因素决定的。刚刚说到峰中嘛，所以第一个就是高峰。那这个高峰其实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是负向的情绪，然后第二个终其实就是终点的终，也就是说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当下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潜意识其实就会结合这两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体验完一个事件之后，我们记得的东西其实就只有在高峰的时候还有它结束的时候的感受。 这样子我听完风中定律，我会觉得老爷爷他是幸福的耶，因为在最巅峰的时间点，就是关于老奶奶的记忆，可能最那个巅峰的时间是他们相处的每一刻。嗯哦，那我在绘本里面，我觉得老爷爷在跟老奶奶相处的每一刻都是幸福快乐的。然后甚至在结束的时候，老爷爷是握着老奶奶的手的。他曾经就是这么深爱一个人，这样深爱的感觉可能对爷爷来说是幸福快乐让他眷恋的。 但是同样的，我也看到了当他是穿着老奶奶的围裙，然后看着老奶奶的照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虽然他的日子一直往前，他一样就是钓鱼买菜，然后一样生活着，但其实老奶奶其实好像一直都活在他的生活周围，就他一直没有让老奶奶真的离开的感觉。对，其实刚刚提到风中定律啊，我们再更深一步解释，其实在当下的情绪还有在结束的时候的情绪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不论时间长短，不论这个老爷爷他活了多久，或是不论这个感受，这个痛苦的感受有多长，其实我们最后会评断这个记忆都只是依据当下最高的那一点还有结束的那个瞬间的感受而已。 很特别，就是好像身体会记得很刺激然后很重要的那一部分他自己会记得。 对，但我有发现到人类好像对于痛苦的记忆本来就会记得比较清楚，觉得相较于快乐的记忆啊，所以就觉得人类就是痛苦的人，就是我们 注定痛苦。 对，我们的大脑好像真的就是会记得那些让他痛苦的事，好像我们就必须要一直把那个痛苦记忆存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不停地提醒自己，以免我们又陷入同样的痛苦。 对，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就是我们身体的防卫机制。 同时呢，我有想到，我不知道宝妮你有没有那种记忆是你不敢去触碰的记忆。 不敢去触碰，过去有，不过最近我觉得我就是把那一些不敢触碰的记忆，然后不敢靠近的课题通通给它挖出来，然后很认真的去审视它，靠近它。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好了，就是我这个人如果以一个房子来形容好了，好像每个人都会有那个房间是你不敢走进去的房间，就是那个房间里面都关着很痛苦的记忆。所以我其实现在我有发现，我如果又经历了一个让我感受到痛苦的事情，我就会非常下意识的把它送进那个房间里，然后就把它锁在柜子里，然后那个柜子其实锁很久就没有那么容易打开了。 你曾经把它打开过吗？ 但是并不是一次就打得开的。 怎么说呢， 那个柜子是需要一次两次然后去试着开看看，也许你会开到一半发现算了好像还是没办法，然后又再度把它关上。真的好像要随着年纪也好啊，时间也好，或是我们的心灵能量成长了以后，我们才有足够的能量去打开那个柜子。 我很好奇，就是朱棣用什么东西去打开那个柜子呢？ 我觉得有时候跟遇到的人有关耶。虽然说我们都会一直期许自己要当坚强的人类，但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有人陪着我们去打开那个可怕的柜子。 所以陪伴你的人他是你手中的钥匙。 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是我手中的钥匙，也许手中的钥匙还是我自己握着，但是他是陪伴在我旁边看着我把它打开，然后也告诉我就是如果打开很可怕我们可以一起关上没关系。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我们本周的小任务。 对，这个小任务呢跟我们刚才分享的绘本《积木之家》也有一点关系，然后跟记忆跟更有关系。 对，而且这个部分我们都没有蕊过，所以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兴奋。 任务内容就是请你呢找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并且写一段话给当时的自己。 所以我也没有看过宝妮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现在就来一个开箱时间。 就我们发布的任务我们就要自己完成，所以我们很负责的完成它了。 好紧张哦。 要一二三公布吗？ 一二三我们就要交换 手机。 好 OK， 一二三。 你要下音效哦，这个部分。你小时候好白哦。我这个什么，我这个什么形容词啊。可是我一直在想跟你很不像耶。 很不像吗？笑起来笑起来。 有啊，好，有有有有像。那样我比对一下。 我要跟他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我突然觉得婴儿真的都笑得好开心哦。 你小时候的笑容就是嘴巴的部分尤其是一模一样耶。当然一模一样啊。但是那个笑容，这个牙齿然后嘴唇就是灿笑的那个弧度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 对，这是陈愿婷不，这是朱棣的微笑。这不能剪进去。对，这是朱棣的微笑，太像了。 所以你如果走在路上你还是认得出这个人。 就如果看笑容，就你要笑。如果你不笑的话，我可能认不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失忆，然后相遇，我对你微笑，就这个人对你微笑，你还是会牵动起我的一点点记忆。 应该说，如果今天就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嘛，嗯，对，然后突然有就是一阵乏力，所以我们就噗变成就是照片中就那小时候的自己。那小时候的我看到就是小时候的你，就你要你笑了，我就会说哦。就是我长大之后会遇到的那一个主题。 天哪，太浪漫了吧。好，那换我。我觉得你给我感受到很难得的是，就你的这个笑容展现出来的力量跟你现在笑起来展现出来的那个神奇的感受是一样的。 什么样神奇的感受？ 就那个笑容是非常有感染力的笑容。 你说笑声的部分吗？ 那个没有那么魔性了。 从照片中听到声音。 但就可以感受到，就那个感染力是很强。就我如果看到这个小孩对我惨笑，我会觉得哦的那种感觉。 好具体哦。 对， 世界发光。所以我会觉得被肯定我的笑容。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享我们对小时候的我们说的话吗？ 好，那就请你对小时候的朱棣说说话吧。 哦，好。好，那我想说的是，嗨，你知道吗？长大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哦。虽然长大的过程中啊，你会遇到很多难过无力的事，但很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哦。所以慢慢的，你也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有力量的人。那我想跟你说的是，或许你本身就是一个带着一股韧性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要提醒你，你在拯救别人之前要记得先预留一些能量给自己哦。最后我想要问的是，到底是什么事让你笑得那么开心？但是也希望你可以永远都记得这份最纯粹的快乐。 那你觉得小朱棣听到你说的这一番话，他会怎么回应你呀？ 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拒绝长大，开始对自己施魔法。我觉得我应该会很感谢这个人先跟我说，成长的过程一定会遇到很辛苦的事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做心理准备的人，但是同样我也会觉得好像有这些话在，我会很安心的长大，因为我知道一定会遇到很可怕的事，但是同样我也会遇到很多很多会拯救我的人，然后我也会很期待我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很有力量的人吧。 对，我刚刚听到就你在跟小朱棣说话的时候，就你好像非常的称美，然后赞赏他的存在。他会觉得，我觉得小朱棣一定会觉得他能够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即使这个世界就是群魔乱舞，就是一定会有很多让自己失意然后就是失望难过的人事物出现。不过你就会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依靠。 好，那我们换宝妮来分享你想跟小宝妮说的话。 忍不住想唱一首歌给你听，那首歌是陈奕迅的 Baby Song， 歌词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宇宙有无限的可能， 请你永远拥抱自己的初心，相信自己每一个决定，用生命去探索，接纳每一个未知。 差点要唱歌了， 马上来一段啊！相信小宝你很期待，帮你进前奏。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 我没想到你会真的唱、欸， 当然啦、啊，不然嘞， 好 Q 啊！ 就我想要对他唱歌啊！ 你借我看一下啊，我要再复习一下那个水晶通透的感受。那你觉得同样的问题回到你身上，如果今天这样的小宝你听到你对他唱这首歌，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感受？ 我想小宝尼他会知道他要相信他自己、然后相信每一个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我可能要长得很大，我现在才知道跟体悟到。只是我现在先跟他说了，我觉得小宝尼可能在过去，我现在就是活了25年嘛。对，那 你不想自爆年龄、 没有关系，很年轻嘛。 OK。 对啊，那他在这么小然后到现在的我这个过程之中，他在每一个就是他觉得世界要崩塌的时刻，他都会知道说他其实还是有力量的，然后这一些安排绝对有他的原因在的。 对，确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些的话，你觉得我们会少受一点痛苦吗？ 痛苦的程度可能还是一样的，因为该来的还是要来。只是说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好像更可以放下跟释怀。 如果今天有一个未来的我来提醒现在的我的话，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的，我觉得我会放心很多。 那个焦虑感就是瞬间降低不少，然后会更相信自己。因为其实在失意然后很崩溃的时刻，你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啊。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事情。 这个任务真的好好玩哦， 所以我们就把它包装好送给听众朋友们。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请你们回去就真的可以找一张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写一段话给当时的自己，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 而且我也好想要看他们分享自己的照片哦。 对， 我 快点投稿，快点。 对啊，单纯有婴儿癖，就很想看大家小时候的样子。 对，就是如果你们分享的话，我们应该也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分享出去，因为现在都透过声音而已，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小时候的朱迪跟小时候的宝妮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就 交换照片。 对对对，我们就先预留这个承诺在。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我是朱迪， 我是宝妮，大家拜拜咯， 拜拜。